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七，北京多云，35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抵达香港，将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并视察香港特别行政区。 习近平会见梁振英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立法、司法机构负责人。 习近平出席兴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合作协议签署仪式。 央广评论：香港的明天会更好。 外交部就习近平将对俄罗斯、德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12次峰会，举行媒体吹风会。 听总书记讲党课，播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世界地理标志大会召开，李克强发贺信。 富士康廊坊科技园党委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构建幸福企业正能量。 2017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中午乘专机抵达香港，出席将于7月1号举行的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并视察香港。央广记者马闯、刘乐报道。 中午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徐徐降落在香港国际机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走出舱门，香港警察乐队奏响热情喜庆的欢迎曲，在舷梯旁，两名香港少年向习近平和彭丽媛敬献鲜花。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和夫人梁唐清怡陪同下，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前来迎接的人员亲切握手。机场上，数百名各界群众代表挥舞手中的国旗、区旗和鲜花，热烈欢迎习近平的到来。习近平这次赴港受到海内外高度关注，多名中外记者在机场等候。习近平走到采访区，向在场记者问好，并通过他们向广大香港市民表示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时隔9年啊，我再一次踏上香港这片土地，感到很高兴。香港啊，一直牵动着我的心。再过2天，就是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这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香港，都是一件大事、喜事。 习近平表示，此行主要有3个目的：一是表达祝福，热烈祝贺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衷心祝愿香港再创辉煌；二是体现支持。 20年来，中央一直是香港的坚强后盾，中央将一如既往地支持香港发展，改善民生。 三是谋划未来，将与香港各界一道回顾这20年非凡历程，总结经验，展望未来，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我期待着接下来啊，亲身感受香港这些年发展的新气象、新变化。我相信通过在港的一系列活动，一定会增强我们发展香港、建设香港的信心。谢谢大家。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香港会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立法、司法机构负责人。央广记者马闯、刘乐报道。 习近平对梁振英担任行政长官5年来的工作给予高度肯定。他表示，在中央大力支持下，你带领特别行政区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立足当前，谋划长远，为解决香港多年积累的深层次问题和开拓未来发展空间付出了辛勤努力。你和特别行政区政府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为一国两制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央对你是充分信任的，对你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习近平希望梁振英在新的岗位上继续为香港、为国家服务，为推进一国两制事业和国家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梁振英代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对习主席和夫人彭丽媛莅临香港， 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并视察，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当前香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这一良好成绩的取得是同习主席和中央政府的关心和支持分不开的。下一步，香港可在配合国家“十三五”规划、“一带一路”倡议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中发挥自身优势，与内地实现互补发展。他自己将发挥专业和经验所长，为香港、为国家做出应有贡献。当天下午，习近平在梁振英陪同下会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现任行政、立法、司法机构负责人。习近平指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是非常成功的。 按照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香港实现了和平回归，改变了历史上但凡收复失地都要大动干戈的所谓定势，这在古今中外都是少见的。 习近平指出，回归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在香港落地生根。香港虽然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疫情、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仍然保持了繁荣稳定的局面。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完全正确的，是有强大生命力的。习近平强调，中央对本届特别行政区管制团队的工作是高度肯定的。 过去五年，在梁振英行政长官的带领下，大家本着对香港负责、对国家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认真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各司其职，勤勉工作。大家所表现出的政治意识和担当精神难能可贵。 习近平希望大家服务香港、服务国家的初心始终不变，继续关心香港和国家发展，继续支持新任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促进香港和内地交流合作，引领青年一代继承好爱国爱港光荣传统，为把香港建设得更加美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贡献。梁振英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立法、司法机构负责人，感谢习主席对本届特别行政区管制团队工作的高度肯定和提出的殷切希望，表示在场的每一位同事，不管今后身处何方，都将一如既往为香港和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来到香港西九文化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后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陪同下，见证了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兼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张建宗与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签署兴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合作协议。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建成后，将展出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丰富香港文化生活。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和故宫博物院将在文物展出、人员培训、人文交流等方面开展合作。习近平在签署仪式前听取了西九文化区规划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选址建设等情况的介绍。他表示，西九文化区项目是几届特别行政区政府接力推进的一项重点工程，它的建成将为广大香港市民提供一个方便舒适的文化娱乐场所，也有利于促进香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还将丰富香港国际都会的文化内涵，增加中西合璧的城市文化魅力。希望香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中西文化交流平台的作用，推动同内地的文化交流合作。习近平还观看了两名儿童演唱粤剧选段，对他们的表演报以掌声，称赞他们年纪虽小但演唱很到位。习近平表示，很高兴看到你们这么喜欢粤剧，这说明香港粤剧后继有人，也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顽强生命力。回归以来，粤剧等传统文化在香港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特别行政区政府下了很大功夫，成立了粤剧发展基金，又在西九文化区兴建戏曲中心。文艺界老前辈为保护和传承粤剧殚精竭虑，对后辈口授身传，题写讲业。希望大家珍惜机遇，勤学苦练，多同内地同行交流切磋，为广大粤剧爱好者奉献精彩演出，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在梁振英夫人梁唐清姨陪同下参观了又一村学校。彭丽媛观看了孩子们开展课室活动，看到孩子们熟练模拟称重、烹饪、点餐和制作小寿桃，称赞他们聪明伶俐。在学校礼堂，孩子们正在进行文艺表演，彭丽媛观看了儿歌《我是快乐的小孩子》和舞蹈《荷花舞》等节目，夸奖孩子们表演得真棒。彭丽媛说，孩子们是未来的希望，祝孩子们健康成长。 现在播送央广评论，香港的明天会更好。今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纪念日，仅向香港人民致以节日的祝福。20年前，香港结束殖民统治，回到祖国的怀抱。从那一刻起，香港与内地同命运共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谱写了香港好、祖国好、祖国好、香港更好的壮美诗篇。回归20年，香港用无可争辩的事实告诉世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中国智慧，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国奇迹。它已经成为回归后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回归20年，香港经济社会发展令世人瞩目，香港的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3.4%，财政储备累计增长65.2%，外汇储备增长2.3倍。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17年世界竞争力年报统计，香港连续2年排名世界第一。今年2月英国发表的半年报告书和今年4月欧盟发表的2016年香港特区年度报告都认为，一国两制在香港行之有效，运作良好。如今，一国两制强大的生命力正在为这座国际化大都市注入鲜活的动力，而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已经成为香港竞争力提升的不二法则。回归20年，香港人民安居乐业、幸福祥和，扶贫、安老、助弱多管齐下，住房、教育、医疗多点开花。近5年来，香港教育经常性开支增加30%，公营和私营房屋增加48%，社会福利的经常开支增加71%。香港近几年失业率一直保持在3.5%以下，基本实现全民就业。通胀水平低，收入增加快，社会福利多，营商环境好，成为香港民生福祉的真实写照。马照跑、舞照跳的承诺已经化作香港市民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满足感和幸福感。国泰与法政，民安与律清。近年来，香港极少数激进分子扰乱社会秩序，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回归祖国的香港也经历了风雨的考验、成长的磨砺。每当关键时刻，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香港基本法及时作出解释，彰显法治的力量，激浊扬清，港独没了市场，社会归于安宁，人民和而同，和而乐。回望来路，眺望远方，香港的未来充满阳光。香港与内地合作共赢已经成为常态，香港依然是内地最大的外资来源地，也是内地对外投资的首选之地，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和跨境人民币结算中心。随着国家“13五”规划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香港作为国家连接世界的超级联系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其作用将更加凸显。这是历史赋予香港的责任与使命，也必将成为一代人的光荣与骄傲。7月1日，既是香港回归20年的礼赞，也是迈向崭新未来的起点。让我们以诚挚的豪情祝福香港，祝福祖国。 央广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昨天证实，辽宁舰航母编队将在跨区训练期间赴香港，参加解放军进驻香港20周年的庆祝活动。 时值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 ，CPA 投资协议和 CPA 经济技术合作协议于近日签署并生效。 内地在投资领域继续给予香港最优惠待遇。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CEPA 投资协议和 CEPA 经济技术合作协议均为 CEPA 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投资协议是内地首次以负面清单方式对外签署的投资协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孙继文透露，在投资准入上，内地在非服务业投资领域仅保留26项不服措施，明确在投资领域继续给予香港最优惠待遇。香港将继续保持内地对外开放的最高水平。 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政策都在香港优先实施，优先给予。在投资保护方面 ，CEPA 投资协议对投资的征收、补偿、转移等给予了最高水平的投资保护待遇。双方共同设计了一套争端解决机制，为保障两地投资者的权益提供了全面有效的制度安排。 CEPA 经济技术合作协议则是内地对外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首个专门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协议包括支持香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内地自贸实验区建设等内容。 砥砺奋进的五年，超级家族。 上个月港珠澳大桥捣碎工程已经实现全线接龙贯通，意味着大桥建设工程进入收尾阶段，通车时间日益临近。我们来听央广记者杜西蒙对话港珠澳大桥。 Hello， 大家好，我是港珠澳大桥，我的建设者们都称呼我是大桥。全长50公里的我可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我这一头跨过了珠海，连上澳门半岛，那头就是香港大屿山了。 你这样的跨海大桥我也是真没见过，竟然还在海中间玩起消失，桥身连上海中的小岛，然后我就找不着了呀。 这可不能怪我，我所在的位置伶仃洋大家都不陌生，但估计没多少人知道，这儿的伶仃洋航道是大型船只穿越这片海域的唯一通道。如果我要建在海面上太矮了，轮船过不去，可是如果太高了，往来香港的飞机又会受影响。没办法，我只能钻到海底。港珠澳大桥捣碎工程总工程师林明说，这当时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用世界的眼光看，港珠澳这个城管隧道是当前世界上最有挑战的一条隧道，蓝图地基有最厚的地方有30到50米，国外的类似工程经验，沉降30-40公分呢，会达到这样一个水平。我们现在做到了6公里的城管隧道，差不多都是5公分。 一般来说呢，桥梁工程设计寿命是100年，不过我的设计寿命可以达到120年。港珠澳大桥管理局总工程师苏全科说，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们研究出了专属于我的设计标准。 海洋里边的氯离子啊，穿透了混凝土，把那个钢筋一腐蚀，混凝土胀裂，由于120年的使用寿命，你就要考虑我的钢筋混凝土怎么样达到120年，接缝处怎么样达到120年。经过科研，我们自己做了一套设计标准。120年的时候，这氯离子腐蚀不到这个钢筋。 今年年底我就要正式和大家见面了。以后有了我在，30分钟路程就能从珠海到香港了。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党委副书记韦东庆还给我写了一句诗，来描绘未来的景象呢。 海中无桥，我自横渡。在桥上开车行驶的时候，到海的深处，你看不到桥了。你钻到海底去了，还有6.7公里的海底隧道，未来的港珠澳大桥就这个就值得你开车上去了。穿越， 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国家装备制造业的一种提升。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7月3号到8号对俄罗斯、德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德国汉堡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第12次峰会。外交部昨天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介绍了习近平主席本次出访的相关情况。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 外交部部长助理李慧来介绍，这是习近平主席就任国家主席后第6次访问俄罗斯或赴俄出席重要国际活动，也是两国元首今年年内举行的第3次会晤。元首外交是中俄关系高水平的突出标志。 习近平主席将出席系列国事活动，包括与普京总统举行小范围交流，举行会谈， 出席签字仪式、欢迎宴会、会见记者、会见两国友好人士等活动。两国元首将共同签署和发表联合声明，批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17年至2020年实施纲要。习近平主席还将会见俄罗斯联邦总理梅德韦杰夫。 7月4号到6号，习近平主席将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副部长王超表示，这是习主席今年继访问瑞士、芬兰之后第三次访问欧洲，也是习主席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第二次访问德国，对进一步提升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水平，促进中欧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习主席将出席施泰因迈尔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会见、欢迎晚宴等一系列国事活动，还将同默克尔总理举行会谈，共同出席签字仪式，共同出席柏林动物园大熊猫馆开馆仪式，观看中德青少年足球队友谊赛。 访德期间，习近平主席还将出席7月7号到8号在德国汉堡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第12次峰会。这次峰会的主题是塑造联动世界。外交部副部长李保东： 习主席在会上将会针对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和国际经济合作发表重要的讲话。我们将按惯例在汉堡峰会召开之前召开金砖领导人的非正式的会晤。习近平主席在会议期间还将与有关国家的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总书记讲党课， 请听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采制央广记者刘慧民。 面对腐败的威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从权力源头上遏制腐败，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突出针对性和指导性，牛栏关猫是不行的。 2012年，中共中央启动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集中清理工作，在此基础上，从出台中央8项规定到修订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内法规的瘦身加健身将制度的笼子扎得愈发紧密。 要增强制度执行力，制度执行到人到事，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要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不留暗门不开天窗，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使制度成为硬约束而不是橡皮筋儿。 经过几年的努力，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党的纪律建设全面加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制度建设也永无止境。 从严治党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历史的接力棒传到我们手中，我们就要对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负责，就要敢于同破坏党的领导、损害党的机体的行为做斗争，否则我们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我们要有这份使命担当，这份毅然决然。 课后辅导，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戴燕军： 18大以后，党建方面非常明显的改革创新的，实际上就是制度建设。那很多东西，人为的因素就比较明显。那么一旦上升到制度层面，因为它是有明确规定的，是大家可以看得见的，是大家可以拿到手去衡量的，那它的弹性就小了，这种随意性就小了，制度了。它就有稳定的这种性质，长期的作用了。 央广消息，第8届世界地理标志大会昨天在扬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专门发贺信表示祝贺。 央广消息，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和试行简化审批程序的决定。 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昨天在北京会见了欧盟经济社会委员会主席达西斯一行。俞正声说，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和欧盟经济社会委员会的圆桌会议机制已成为中欧间具有重要影响的对话合作机制，充实了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成为中欧民众增进了解和友谊的桥梁。希望双方进一步拓展交流领域，为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昨天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新加坡副总理尚达曼。张高丽表示，中方愿同新方一道加强政治互信，共建一带一路，提升务实合作，深化金融合作，加强多边配合，进一步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中新双方应加强合作，共同为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做出贡献。 河北省首家台资企业党委富志康廊坊科技园党委在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努力构建服务党员、服务企业、服务员工、服务社会的服务型党建大舞台，取得了良好效果。请听央广记者杜震的报道。 好，我们现在开始抢答题。 这里是富志康廊坊科技园，正在进行的是一个党支部组织的最强蓝领挑战赛，竞赛题目覆盖企业生产管理的各个环节。党支部书记熊万军告诉记者，把学与做结合起来，提高员工的职业技能。 那现在通过活动的一个推动，在这个产能上面提升了30%左右。 富士康廊坊科技园统一党建工作目标和企业发展目标，由基层党支部组织党员带头，发动员工围绕改善企业经营管理、生产工艺流程、产品质量和职工生产生活条件提提案，收集整理5000多条意见建议，及时向管理层建言，帮助企业和员工解决了不少难题。科技园党办主任张颖， 大家都可以提，就是建言献策，然后那个提供那个诉求的平台，联合行政还有我们党群的这个工会啊、职能部门来解决员工的困难吧。 各党支部还定期举办各种文体活动。公司党委书记吴飞说，企业管理更科学了，文化更人性化了，社会责任感更强了，集体更有活力了，发展更可持续了。 提高凝聚力、向心力，让他觉得在这儿过得开心。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等19部门联合举办的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昨天启动，宣传周将延续上德守法、共治共享食品安全的主题，每天一个主题日活动。 中共湖北省第11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昨天选举蒋超良为省委书记。 首届世界智能大会昨天在天津举行。 不忘初心廖俊波的故事昨天在福建电影制片厂正式开机。 执行远航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当地时间28号上午抵达本次出访的第10站吉布提，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 美国白宫昨天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出席 G20 汉堡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但俄总统新闻秘书当天则表示还没有做好单独会晤的准备。 伊拉克军方宣布，政府军昨天上午收复了摩苏尔努里清真寺所在地区。伊总理阿巴迪说，这标志着伊斯兰国的终结，将对恐怖分子追击到底。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王泽华、张然、郑兰，主播钟成、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